吗？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，不是你变了吧？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吗？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，已经不再看见 了，当然忘不了，乱尽了。

悉的声音，仿佛就像你的笑语，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，是否你还记得我，不知什么时像忧郁的气息。如果从来不曾有过，怎知道离别的悲戚？一个人静静听雨，数着窗上的雨滴，忧郁就像忧郁，想着你每段过去都是生命的足迹，期盼有雨有你。有些事情错过觉得可惜，有些梦醒后就忘记，真假对错不必太在意，生命总是要继续啊。Thank you.

想你，每当看见年华流逝散尽，就变灰烬。你问我发生了什么，目光的夜不动声色，心思摧火不能触摸，温柔隐过一刹风。 Oh, 谁变冷，我流泪，愤怒和尖锐，是因为忐忑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

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别忘了大声地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！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，高度。